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北京时间2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98.2兆赫 ,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晚上9点，上海。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。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机器人为您服务，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 98.2。 车流转灯，假装陪伴失眠的我，窗口就有等待的相桌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。那是你离纪念那些曲折，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，我还是撑着不说，我应该平静的。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，我以为我疯了，你在提醒我什么？别再故意招惹那些。 说星星 的傻兮兮，

你疯了。